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外广播台，这里是新闻组栏目。本期节目是本学期新闻组第一次节目，也是广播台2018年秋季的第一期节目。在今后的日子里，新一届广播台成员将在这里为大家呈现精彩纷呈的内容，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对广播台投入关注。在本期节目开始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本学期的节目安排。各组节目顺序相比之前有较大的调整。在接下来的一学期中，节目将由周一新闻、周二英语、周三文学、周四音乐、周五体育、周六策划、周日综艺的顺序播出。听众朋友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进行收听，并且每天晚间都会有广播台推出的睡前小福利，内容精彩，请不要错过哦。接下来就让我们步入今天的主题，北外新鲜事儿，社团招新采访专题。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围绕社团招新展开。九月已然过去，社团招新活动已落下帷幕，想必大家仍能记起百团大战热闹的场面，以及一个又一个社团面试或紧张或轻松的场景。那么大家是否会好奇，社团招新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呢？面试的时候评审员们又有怎样的心理活动呢？本期节目中，我们也派出了记者对参与面试的同学进行了线上采访，了解了同学们的想法，然后带着他们的回答，我走进了各个社团，近距离了解了社团的招新事宜。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各位社团负责人的想法吧。在线上采访中，有同学们提到社团的面试让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对细节方面的重视。那么对于社团负责人们来说，招新季中的细节又是怎样的呢？社团招新又需要怎样的前期准备呢？ 招新的话呢，我们的计划呢，本来呢，怎么说呢，在这个计划吧，可以分为这个开学前和正式开学后吧。开学前呢，我们主要就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推送，或者是在这个新生群里，这个怎么说，刷屏发广告嘛。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刷屏发广告并没有把重心放在这个工作上面，那么更多的工作还是放在了这个发推送，然后在新生群里去发我们的推送，然后让新生来关注我们公众号。那么现在呢，就是 就是开学前的这个效果吧，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就是我觉得他们工作做得比较好，然后每条推送基本上都能达到100家的这个阅读量吧，然后我们公众号也涨了有涨了有，我想想，反正现在粉丝应该是破3000了，然后之前。对对对，当然不是从零开始的，我记得以前只有2000多个粉丝，就是还涨了挺多粉丝的，就是感觉还是挺有成效的。然后就是开学前呢，已经有一些新生已经了解到我们社团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当时应该是因为对学校其他社团还不太理解，也是抱着这种再看看的这种想法吧，所以在开学前给我们发这个简历的呢其实不多，就个位数吧。然后后来呢是开学后，我们是在这个他们报到的当天，就是9月8号那天晚上，我们就怎么说呢，也跟几个新生聊过，然后也大概通过猜测还有跟别人打听吧，也怎么说，多少了解到一些新生他们这个住的这个宿舍的楼号，还有他们大概在的楼层，然后我们就那天晚上就开始去刷楼了。我们刷的第一栋楼是8号楼，然后我们应该是第一批去刷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去刷楼呢其实也比较轻松，因为新生呢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见过有刷楼这种事儿，然后可能对对对，然后可能第一个去刷楼的这个社团呢可能也能留下更多的印象，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次新生相当的友好了，就比如说我们 对对对对对 刷的就比较晚，但是还是大家可能得到大家很热情的， 对对对对对，我感觉都态度非常好，然后让我们就是刷楼也感觉很有动力，就是他们也非常想要渴望去了解我们这个社团，所以给我们很大的动力。当天晚上应该是刷了有3-4层楼吧，所以成效还蛮不错的。然后第二天又刷，然后刷了有一个星期吧，然后那个星期是应该是报名了有想一下，应该是40多个人吧。然后我们就是要追求一个快嘛，快很准。然后那个周六我们就组织了第一波面试，对，然后差不多有招到20-30个人。然后第二周呢，第二周不是有那个百团大战嘛，然后百团大战那天就是我们又去参加了一下。然后那天呢就是我们有带小零食啊，然后有很多人在那儿就是等着给新生讲解呀，这样子的来吸引他们过来嘛。然后我们做那个传单都做得很用心，就是有新生跟我们讲说只有我们社团是那种彩印的， 毕竟比 较钱， 刚开始的时候那真的是很用心了， 对对对，花了不少钱。 前期工作其实主要是我在做一些统筹规划，然后那个制作表格和打印以及那个编排大家的考场和布置考场，都是由我的团务组成员们跟我一起做的，大概一共花掉了，就是我觉得一个星期之内他那个断断续续的时间我也没有办法计算了，确实，但是确实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因为大事小事就是需要考虑的比较周到一些，否则会漏掉一些比较重要的细节。 果然在采访中出现了传单、刷楼等关键词，实际上在准备招新的过程中，学长学姐们也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精心设计传单，大力推广社团，仔细筛选报名信息，避免重复错误，各个环节都充满着小细节，而只有把所有的工作做到位，招新工作才能顺利进行。说完了前期准备工作，那我们便进入到面试环节。对于报名的同学来讲，面试可谓重中之重，那么对于社团来说，这个过程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怎样回答的吧。 第 对，面试我觉得面试还好啦，主要是其实作为坐在下面的人来说，其实有时候是挺累的，就一波波人来，那问题问都问的都麻木了那种，然后要记住他们也挺难，然后不停的做笔记啊，这样子就是怕漏掉一个比较优秀的同学吧。对，但是我觉得努力还是值当的，因为我觉得招到的就是很是有一些优秀的同学。 确实是这样，我们招新的时候也是会非常小心，因为毕竟要招新时间比较长，然后也就怕落掉哪个同学，然后都做记录也比较辛苦的。 对。 听说你们有人生魔唱的环节，然后这个环节需要老成员的参与的，那么就是在面试的时候这些成员会不会感到紧张呢？ 会啊，就是大家会在给音的时候滑进去，所以大家就是连面试的人也会笑，是，但这个也纯属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完全开声，然后有的时候也是那面试官也是临时来，所以没开声。 记得在线上采访中，我印象特别清晰的是有同学特别提到了学长学姐们会故意摆出严肃脸，着实在我们举行面试的时候呢，会相当注意自己在同学面前的一言一行，毕竟我们还是会担心吓跑小团子，当然呢也是为了留给大家一个较好的印象。我自己在面试成员的时候呢，就怕显得不够专业，所以实际上整个过程中也是非常紧张的。采访之余，我也回想起了当年作为新生的自己参加社团招新的情景，有期待，有信心，却也同时有过失落和不安。我想每个学生在招新结束的日子里都多少有些感慨。如果你已经加入了心仪的社团，那么请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与他一同成长。如果你落选了，也请不要气馁，因为你还有下一个招新季来追求属于自己的舞台。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匆忙赶课，不如听听广播； 侧耳百闻，不如见面细说。 这里是交大广播，欢迎收听新闻组节目《百闻不如见面说》，我是播音高歌， 我是播音从基若。 9月20日，一则中非院学姐欺凌学妹的新闻上了微博热搜。中非院是指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隶属于中国民航总局，是国内最专业的培养民航飞行员的高校。但是网上爆出中非院学姐摆谱，存在校园霸凌和等级制度的丑闻，学姐可以管理学妹的打扮，甚至和男生交友的情况，引发了网友热议。 当事的博主将微信聊天记录发到了网上，截图内容起源于某新生在广场看见学姐会主动问好，结果在群里被学姐发难。 在时代广场看见学姐不叫，披着头发的是哪个？麻溜站出来，是不是一个都皮了？刚刚学姐亲自来我面前告状，让我丢脸，对你们都太好了，是不是？ 从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学姐们的语气十分嚣张，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学妹们的压迫。 博主在微博爆料后，虽然评论区里面不乏有理性的声音，但一些学姐的发难也让人摸不清头脑。迫于各种压力，博主最终把相关微博内容删除，并随后发文说，谢谢网友们的鼓励，我还是决定把微博删掉了。 9月20日傍晚，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的官方微博发布声明，一名自称是我校大一新生的微博用户发文称，其入学后被学姐欺压，此事引起了广泛关注，我校高度重视，立刻展开调查。中飞院是一所注重纪律作风建设的民航专业院校，谢谢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与关注。 9月24日，中飞院通过其官方微博通报称，新生入学须知为往届个别学生自传，且多数内容为军训时的规定，该校不存在所谓学姐为学妹立下种种规矩之说。 即使院方发出了声明，但本次事件中仍然存在许多疑点。第一点，官方的说明中提到，微博的配图内容是往届个别学生自传的新生入学须知，但是微博区的评论让这份声明毫无说服力。 第二点，如果本次事件是子虚乌有的，那么评论区更多的应该是反驳的声音，而不是学姐们理直气壮地劝诫学妹们要遵守规矩，甚至嘲讽学妹们显得娇气。 第三点，关于规矩传统，留言区下面也纷纷提到，这种不平等的传统一直存在于学校内，我们每一届都是这么过来的，而鲁迅曾说过，从来如此便对吗？ 中飞院的处理让很多人感到失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飞院事件仿佛随着通报的发出而石沉大海，无人再过问。撇开中飞院事件本身，校园暴力早已成为如今我们无法避免的问题，这种关注度高的大学校园都笼罩着校园欺凌的阴霾，更何况是国内大大小小的幼儿园、小学、中学。 近年来，校园霸凌、幼儿园的安全等问题成为家长们新的焦虑爆发点。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单就2016-2017年就有超过 33% 的中小学生群体被调查出来曾遭遇过校园霸凌，其中有 4.7% 的学生群体称自己长期遭受校园霸凌。而每当我们谈起校园霸凌时，我们常常会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却鲜有人意识到被霸凌的是我们的孩子，实施霸凌的也是我们的孩子。 近日，以校园霸凌为题材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上映，校园霸凌问题再一次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影片中男主吉明清俊帅气，是人人称颂的优等生，而女主易遥却是大家口中的赔钱货，两人一同长大，感情很好，而这一切在转学生唐小米出现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留言成了毁人利器，同学们处处对易遥进行刁难，易遥的生活开始陷入黑暗，遭受各类残酷的欺凌。顾森西教会易遥对校园暴力进行反击，他的出现给了易遥一丝曙光，可阴差阳错，顾森香的意外却将他再度推入黑暗。当受害者变成施暴者，当看客变成助推，在这一场名为玩笑的闹剧中，没有旁观者，只有施暴者。 生物的本能叫趋利避害，人们看见糟糕的东西都想要躲远，只有看见美好的东西才想要靠近。 靠近吗？ 你生活在光亮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 这个赔钱货，你给我快点滚！ 干嘛还愿意跟我一起玩？ 学校那些乱七八糟的话你一点都没有听见吗？你的人生好好的，非跟我大家一起干嘛呢？ 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脏？ 这不还是为了你吗？ 电影源自作家郭敬明的同名小说，电影的内容也遭到了大改，没有了原著里的伤痛，并披上了反对校园霸凌的外衣。不可否认，有些观众看到这部电影的确会产生认同感，好像看到在某个晦涩的角落，当年那个自己蹲在那里被欺辱、被孤立、被用尽手段霸凌，同时也在内心期待能有个人能像太阳一样照亮自己，给予反抗的勇气。 影片的最后，女主的痛诉即是每一个被霸凌者内心最深处的痛，是一辈子都无法抹去的伤痕，绝望的声音敲击着每一名旁观者的内心。 你们永远都不会承认自己做过的事有多恶毒，将来你们只会说我怎么不记得，我怎么不记得我把红墨水丢到他身上，我就是闹着玩的呀。还有你，你会说我没有喂他吃过垃圾，没有碰过他冷水，没有扒过他衣服。你们之后的日子舒舒坦坦，没有一点心理负担，你们回首自己的人生，觉得自己挺好的了，觉得自己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太恶心了，实在是太恶心了。 他不会是认真的吧？ 如果我永远忘不掉，如果我忘不掉怎么被你们欺负，怎么被你们侮辱，粉笔灰塞嘴里是什么滋味，打火机烧头发是什么滋味，被你们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喊杀人凶手是什么滋味，如果我永远这样，你们也别想忘掉，你们骂过我最难听的词，编过最下流的绰号，你们动手的没动手的都一样，你们比石头还冷，没有恶毒又愚蠢，你们胆小怕事，别人做什么你们就跟着做什么，你们巴不得世界上多死一个人，因为你们的日子真的无聊，因为你们觉得自己不会承担任何后果，杀死顾思祥的凶手不知道是谁，他杀死我的凶手你们知道是谁。 这部电影让许多人产生了共鸣，为那些曾经被欺负过的人有了一个宣泄口，能让更多人知道他们从小便被埋下深深的阴影。校园霸凌的问题与家长、学校、孩子都脱离不了关系。智科教育家长成长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高燕说，那些施暴者很大程度上根本意识不到是在欺负别人，即使意识到了，却认为是在开玩笑或理所当然的。这些现象在孩子中尤为明显，很多家长会说他还小，只是在开玩笑，然后一笔带过。殊不知，正是家长的这种态度，为校园霸凌埋下了更多隐患。 其次，每一起群体校园霸凌的背后，都有校方的默许和不作为。学校是孩子们学习的地方，而更应该关心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发展，正确培养孩子们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走向正确的道路，而不是为了学校的利益，选择当校园霸凌的旁观者。 但愿每个见证者都不再沉默，愿每个受欺凌的人都能被救赎。 现在，让我们对校园暴力说不。 我将在冬日的黎明出发，伴着流言纷飞的过往，伴着花谢曾开的芬芳，在梦碎的时候出发，

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招新的时候一直问大家为什么来广播台，其实我们来到这里都不过秉持着同一个心情，用我们的声音在忙碌熙攘的生活中辟出一个安静的温暖的角落。下面是一首《此处》，来自李思涵。 阳光啊，偷偷的溜走啊，我像个丢了魂的人啊，我看着你的轮廓在黄昏下的角落，多么适合安睡的午夜，我为何在失眠。你往北走往南飞，思念着谁，你往西桥往东看，会遇见谁，你往上跑他却往下坠，你伤害了谁，你往左不往右盼，

星星悄悄陨落，爱情的神奇已无意快乐就难过。会撒谎之前有句话再不说，让你就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成了大人，奋不顾身的天真瞬间化成一路走来的伤痕。我怀念我的笨爱人，你太知道爱一个人怎样爱一生，你在他干净无菌就提了愿嫁进了坏人，可怜不屑那颗心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变得狠，狠得好的不凡。 选了温特拉普斯乐队的山顶，这是专门为妖猫撰写的歌，看电影的时候感觉处处都不协调，直到前两天骑车耳机里切到这首，才感受到那种美好和开阔。希望大家这一整个学期都是美好和开阔的。 I'm alone.